全民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全民制作人代表张艺兴。在这里有100位努力的练习生想被你们看到，越努力越幸运，从这一刻开始。 爱奇艺悦享品质。